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五周年，尼日利亚进步人民联盟网站近日批了特辑。网站载文介绍我国今年九月成功进行的核弹头试爆所具有的意义后，指出朝鲜的核技术已达到最高的水平。